幸福，让我的爱变成你的全部。

深交、哦哦哦、也许你也不会听到，把梦想找到，要过得更好，我不在每个

慢带走沉默。哦，只是最后的承诺，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我们爱的没有错，只是美丽的独秀。还是等不到结尾，他曾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。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499。